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让戏剧帮您实现；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让戏剧为您上演；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听舞台上的故事，体会戏剧中的人生。欢迎进入戏剧空间。 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戏剧空间。今天节目中呢，为您播出的是话剧《旮旯胡同》录音剪辑的上半部分，是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创作演出，编剧蓝荫海、顾威，导演顾威。 别装的没事人似的， 大哥，刚才俺不是故意的，这地方忒窄。呵呵， 要是故意的，咱今儿就不这儿说了。 大哥， 臭煤黑子，你身上痒痒了吧？ 我说兄弟， 是不是你？ 得力，得力，他这只捂着皱眉呢。来，小师傅，挑我面子，少说两句啊。 我说兄弟， 对不起啊。 嘿，你也比我白不了多少。 嘿，小子。不服啊！我再出去练练，我害不死你！ 去，回屋里去， 招事儿。 哎，要闹起来了，哎，要打架了！奶奶， 听众朋友，您一听就知道这是个典型的北京杂院儿。这个旮旯胡同十号院儿，院儿小人多，巴掌大的地方住着五家17口人。房子低矮，破烂不堪，院里有一根公用水管。住在这样的环境，您可想而知会是个啥滋味。 哎呀，美女，瞧您这小院里边挤挤叉叉的，还不如在屋里练呢。 哎，我跟您不一样，您是作家，带有张桌子就行了，那我这总得挂摊布啊。 那倒是， 您瞧瞧我们这小屋，好的，奶奶婆、老公公，挨着傻的歪子，再加上我们三口子40口糖，那甭说迈步了，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 哎呀，你搁这小院儿，别 干什么呢？完了，就这 够了，是吧？多了也没地方放啊。 外号叫恒德利的小伙子是个刚劳改释放回来的。这小院儿有了他，就更添乱了。 瞅咱这穷酸相，他妈王府饭店套间宽着清净，你住得起吗你？ 哥们儿，咱嘴下留德。 哎，我跟你说， 刘进来，这老少爷你。 你说两句怎么了？ 你老院儿有钱啊？ 谁呀？我跟着听听，让听听。 你说。 是。 哎，你少招惹他，那岂不要命的主？ 我看不惯。 哎，今天晚上我们有场时装表演，你得送我去啊！看完演出再接我回来。 哎，那可不行，晚上我还得拍夜景戏呢。 那昨天你不是拍了一宿了吗？ 哎呀，没拍完呢。我跟你说呀，我们得在这个女主角来之前呀，把没有她的戏都得抢出来。 呵呵，当个临时剧务，瞧你的认真劲。哎，我说，你还不如回厂干活去呢。 哎，你敢这闹着玩呢？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这是工作。 哎，是不是又有勾魂的了？ 全又来事了，是不是？你老公是那号人吗？ 真是，谅你也不敢。 哎，你还别讲我啊， 我就不敢你。 哎，孩子别又哭了，赶紧哄哄去，回头又哭人被子啊。 那起被子用得着我吗？告诉咱奶奶不许开窗，没雨。 你去一趟， 你快去哄哄他们啊！ 我这困着呢，我你去， 我不去， 你去 哪？ 住 哪？ 哎，哭了。 树德，你说这孩子哭得这么厉害，你们俩怎么也不张罗？ 我这不让美人看，老爷 爷啊，把孩子到我那屋去，我那屋凉快。 咱们谢谢你们的吗？ 哎，谢谢， 谢 谢。 我也去。 你干嘛去？ 哎，看乡去。 站起来！我不踹 你！哎，奶奶，我爸他要踹。 居委会温主任拿了一块写着迎亚运的小黑板往树上挂去。 老何 啊， 来当把手。 哎哎呀，来挂树上，这儿都合理了。 行的 啊， 不能往这棵树上钉钉子啊。 那没钉钉子，您 没 瞧这不是拿绳拴的吗？您回去吧。 没钉 子，快点 别钉 啊。 哎 呦， 你眼了，来，快坐下。哎呀，你别拿 着脏 手揉。 德利啊，你把那石头石头，你呆着也是呆着。 甭管了， 哎，你别搁我这手上。会了吗？ 没有，还在里呢。 上我屋去，我拿眼药水给你冲冲，快点！ 我冲冲， 哎， 得，拉着我，拉着我，拉香，拉香，拉香，拉香，拉 哼，一对老不正经。 吴婶，这又当了谁呢？ 温家那主跟老何呀，你说都快60的人了，还谈情说爱呢，还有什么意思？哎呦，你没瞧见呢，俩人刚才呀还交换手绢儿呢，都快成甜雪跟香草合不定情了，真恶心。 这有什么恶心的？黄昏恋嘛。 还恋呢？都土埋半截了，还有什么意思啊？ 那你就当没看见算了。 嗨，这个呀也就是一个院住着碰上了，瞧个哈哈的。 报纸来了。 又给石家送报来了， 见天儿给他留一张，他不去取啊，我就给他捎过来。 大妈，又麻烦你给送来，你看。 捎带脚，大兄弟。 哎， 今天报上可有好事？ 是吗？ 市长进潍坊区了。 哎，什么事？我瞧瞧。哎，市长进潍坊区了。哎，瞧瞧， 怎么回事？ 市长啊，到德宝潍坊地区去视察了。我说，看着这头啊，解决潍坊问题。还有盼儿， 有啥？ 有盼儿， 视察管什么呀？ 喂， 这就叫做信息。有这头一步，就不愁他不走第二步。 您慢慢等着这第二步吧。这人 今年59了吧？ 哪儿啊？那是虚岁，我实岁啊，才57。 哟，才比我大1岁半呢。 那不大，我生日小，腊月30的。 你就知道贫。哟，美人，孩子睡着了。 哎，睡着了。 啊， 我不带了。 哎， 何吉接着修理平板车。吴学禄走到跟前。 哎呀呵， 一抬头看见了树上的小黑板。 废了黑板，行，配合的够及时的。 早该宣传了。这亚运会啊在咱们北京召开啊还真不简单，得好好宣传宣传咱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啊。 迎亚运树新风。哎，何师傅 啊， 还缺仨字儿。 缺哪仨字儿啊？ 盖新房。 哎，老吴开哄是吧？你说这树新风跟盖新房呢挨得上边儿吗？这个 那怎么不挨边儿啊？他树新风也得有条件，不是？就咱们这旮旯胡同10号院，屋里屋外连声都转不开了，还树新风了，我看都不透风了。哎，何师傅，您张嘴闭嘴就是优越性，优越性，您比我门清啊！咱们这旮旯胡同，这是道光年间的兵营 啊，对， 这老槐树可以作证啊。 是是是， 现在解放都40年了。咱们还窝在这儿呢，这还优越性呢？ 别逗了。哎，我说您老小子可别揣着明白说糊涂的啊！你说 咱们北京市这些年盖的房还少吗？啊，四层的、五层的、十层的、二十层的，海了去了。哎，瞧着我蹬着三轮，我去了趟亚运村，我往那儿一站一看，呵，那叫体面、客量，这可真够优越的啊！ 是啊，大楼是盖了不少哦，可哪间是给您盖的？哎，哪间是给我盖的？ 哎，我说话可不能这么说呀，老吴，你说啊，咱们北京市上千万的人口，能一下子都住上新房吗？ 那得慢慢来， 慢慢来。咱们有间房住啊，就已经不错了。俗话说呀，锅里有了，碗里才能有。放心，早晚呢，都给咱们盛上啊。 刘师傅，听您这词儿，怎么有点像样板戏里的词儿呗？ 我不是人，我不是人，你是什么呀？ 我瞧这俩又吵上了。 他没房住，能消停得了吗？ 你别动手什么、啊？ 主任， 不是你动什么手？ 主任，我求求您行行好，帮我找间房子住吧。 佩芝， 该凑合着住些日子了，我再想想办法去啊。 石川。石川， 哎， 哎，石川，哎，快出来，帮我抬点东西。 李玉敏这一嗓子把大伙都招呼出来。小磊看见妈妈弄回个大东西，欢喜的不得了。 大家伙嘞， 别碰脚， 这新买的洗衣机啊， 不是买的。 哎，玉敏，我猜着了。你们剧团发的，对不对？ 老吴，您可真高抬我们剧团了。就我们团，逢年过节连只肉鸡都发不起，还能发洗衣机、 啊？哎呀，我说玉敏，就别卖关子了，这到底怎么回事？ 是我呀，买了一张亚运会奖券，中奖得的。 哎呦，我的天！ 哎，这一块钱可没太抢手，怎么样，值吗？ 哎，我说玉敏，这回玉敏闹得了，嘿，花小钱儿捡个大便宜，是吧？哎，在全自动，这在市场上少说也得1500块， 差不多。行了， 大家好好的商量，别给咱们来个假冒伪劣。你说 啊啊， 吴婶，您可真会说吉利话啊！ 不是， 说得说得，接着再给你十根大锅试试。 哎，对，哎哎哎哎。着什么急呀、啊？我还得洗洗菜呢。 我说德利啊，你稍微等一会儿，让我试试这个洗衣机转的怎么样。 啊，就等一会儿。 哎呦，我说大作家呀，还是人吃饭重要了啊！ 这人怎么不讲道理呀、 啊？你怎么了？ 你说我，谁不讲道理呀、啊？你说可着咱们这前院就这么一根水管子。你们家洗衣机倒是全自动了，那大家伙儿就全甭动了。 哼，就是 什么事儿啊？ 什么事儿、 啊？得了得了，啊，都互相关照着啊，啊，大家都互相关照着。 这也不是说 行行，得不行，咱不是了，哎，把洗衣机啊搬出去。 死大哥，该死一死嘛。 好了好了， 不是的不是的嘛，你惹不起还惹不起呀、啊？ 行行行， 来试试吧，多好啊，试试吧，你看。 越闲的越孤 人。奶奶，我说爸爸又说我是毛毛虫 啊！我说嗨，我说这鱼可来了啊！大伙儿赶紧收拾收拾啊！ 马院长，收拾。 哎呦，老天爷爷，别下了！再下这房子全塌下了。司令，快点快点！ 别说的那么玄乎。 来了来了， 上个礼拜房管所不才给咱们查完的房吗？ 那不过是走走形式。你看查过多少天了，还来吗？快点吧， 人家房管所呀也不是为你们一家开的，人家得一个院一个院的修。 我看呐、啊，今年都关心亚运会去了，谁还顾得上咱们老百姓？别忘了咱们是老百姓。 大伙儿正说着，房管所张所长和两名工人抬着梯子来修房。 那就错了吧， 我说来了，稍微查房啊，发现房顶子有点问题。哦，这两天不老变天吗？还得给您修一下。哎，您准备准备啊！ 哎， 准备准备。 张所长，来来来来来，抽一根，抽一根。 怎么干呀？ 黑的，您这有仇无话。 张道长，给他们家修房顶，不给我们家修一修啊？ 你们家 啊？ 你们家上回查房没发现问题啊？ 啊，不不，我说的不是这间，是这小厨房。 哎，对对对，这小厨房， 我跟您说，这厨房的顶子太薄，一阵暴雨下来给准漏。 啊，咱这么着，我先给何师傅修。您瞅着这还住人呢， 对 啊，咱给他修完了，到时候您这个咱们再说， 咱 再说啊， 咱们说 清楚了。 嘿，嘿嘿，什么？我说，你凭什么把我们家搁在后头？ 呀 啊， 不是我、哦啊、这是我未来的女婿 哦，本人姓安， 哎对， 安德利， 哎哎、哦，安静的安 哦，您不认识吗？ 还没见过您， 天坛河劳改农场刚上来的 哦。那您是住这院的吗？ 少废话，不是几个人吗？你 看，哎哎哎，那里甭管了， 甭管，哎，这你要给我修，我这给你练练， 我让你干嘛？ 两名年轻工人差点和这个蛮横的安德利打起来，双方被人拉开，这场风波才平息下来。 你先生，何师傅，您事儿完了，您商量商量。 哎，您说您说 啊，这房子呀，半天也修不完，今儿晚上呢，我还得给家里人呢找一个住的地方。 啊？还找住的地方？哎呦，那我这老老少少一大家子人呢，我可上哪儿找去？ 哎呀，孙主任，咱们这儿这有客人。 大哥， 嗯， 要不让美云带着孩子在我那屋住，你带着奶奶跟傻曾上何祥家住几天？ 哎，我说何师傅，您怎么守着没挨饿呀？啊，何祥新修的小四合院，那不是挺宽着的吗？亲兄弟睡一宿算什么呀？ 是何祥是不会说什么啊，我就怕我们弟妹不答应。 哦， 你给何祥打个电话，让他来一趟，先商量商量。 何吉的家中间隔了一块木板，里面住着何树德三口，外面放着双层床铺，住着奶奶、何吉、傻树曾。 小将 啊， 奶奶，这谁是小将啊？ 你三叔了。 三叔， 大名叫何宝， 哎， 小名叫三儿， 哎， 他就是红卫兵， 哎， 革命大串联，一去就没回来，那年他才14啊， 14啊， 三儿。 三叔不回来更好，他回来那咱这儿都也没地儿住了呀。 该回来换衣裳了，你就穿了个白汗衫，这么些年发怕你冻出个好歹儿。 哎，大热的天那冻不着，奶奶冻不着。 哎，行了行了，待会儿。 你瞧你呢，这儿地儿挺窄，别的你跟他较什么劲呢？打到上头上啊，上你那儿去，这儿凉快。 哎， 哎，电话。今儿晚上让美云带着孩子上你们的妈家住一宿去。 啊， 等你二叔来了呢，我跟他商量商量，咱们几口子上他们家去。 哎、 啊， 你 呀、 啊， 怎么着说？ 甭跟二叔商量，不就是修房吗？啊，不是，今天晚上啊，我带咱全家住大饭店去。 啊，什么？住饭店 啊？ 你疯了啊！我住一宿饭店那钱，我得这三轮我得蹬多少天呢？我 哎呦，爸您甭紧张，不让您花一分钱，全由剧组报销。 哦，咱们住房让公家花钱，这不整个一招秘吗？我可告诉你啊，不正之风的事咱们可不能干。 这不是猫腻，这是我呀，昨天给我们剧组的女主角啊订了个礼拜套间儿。哎，今儿他从广州打电话说这两三天来不了，你说这房子闲着也是闲着，咱住一宿没问题，导演给我铁着呢， 没问题，咱们也不住，不住啊。 我说爸， 您可真够老八板了啊！您说那房子闲着，咱们住一起啊？ 顾德， 哎， 电话。 哦，怎么现在这么热乎啊？美云， 啊， 赶紧把这白衣服套上。 谢谢啊。 怎么了？ 你奶奶不能看白的。 喂， 又不对劲儿。 什么？啊？人到了，安排饭呀？哎，不是，哥们儿，跟你说，哎，我们家这房子都快塌了，你给帮个忙怎么样？哎，好，就这样啊，谢谢啊。哎， 大哥， 你有饭吃来了？ 别傻子，好吃的。 哎呦，吹泡糖。好， 妈，这是给您买的，您拿着吧。 是老二 啊， 吊囊。哎， 小哥。大哥， 哟，二叔来了。 哎，来了，什么事儿啊？ 啊，是这么回事啊啊，今儿个呀，房管所要给咱们家修房了。 哦哦， 一天完不了。 哎，你干嘛去？ 我们呢， 上 哪块住？ 快点回来啊！ 你看上你们家去行吗？ 都去呀、 啊。不，美云呢，带着孩子上你温大妈家去。 啊啊， 我们爷仨呢，跟老太太呢，上你们家去，你看怎么样？ 这事儿啊，我倒是没意见。不过我得问问秀珍， 赶紧的，请示请示。 何祥掏出大哥大电话机。 哎哎，秀珍，妈这院啊要修房，他们打算今天晚上去咱们家住一宿，啊？哎呀，傻僧也得去。 啊，我也去。 哎，客厅也能住啊，沙发地毯都能睡啊。好嘞好嘞，就这样啊，我这就回去。行行行了， 批准了。 哎，奶奶，今晚上咱上二叔家睡去了，沙发地毯。 我不去啊， 去 我不去，三儿不回来我不能离开这个院。 妈您去吧，今儿个呀房管所要给咱们家修房了。 修房吗？ 我不让他们给我修房，我让他们给我找儿子。三儿手巧，他会给我修。三儿啊，回来吧，妈想你呀、啊。你就穿了个白汗衫20多年了，妈怕你冻着。 得，我这身衣裳又把老太太病招出来了。 你们哥俩要是真孝顺，你们就快去找你三弟。 是， 他要再不回来，妈怕就见不着了。 是是，我们哥俩一直找呢。啊，您看那个寻人启事都发向全国了。哎，一有消息 用不着全国，我在咱们家电视里就瞅见过他。 哎，等等，您摘米摘米啊！饭一熟了，三儿就回来了。哎， 那二叔别关呀，我还看了。你 大哥。真不知道这三弟是不是还活在人世上？ 我看悬了。 是啊，这么多年了。 流氓！流氓！ 哟，怎么了？ 妈，这位大爷偷看人家换衣服。 美云，你不知道他缺心眼儿啊？ 你这 得了，美云啊，都冲我了，谁让他是傻子呢？ 就是。 大呆子，大呆子偷看兄弟媳妇换衣服，这算什么呀？ 咱有完没完？ 我没完。 你看，美云，咱们小点声行不行？让街坊们听听，咱们丢人不丢人？ 别哭了 啊， 别哭了！ 我这气的， 爸，我没看清楚，没看清楚！ 都在都在什么？ 老天爷呀，我怎么不早死，好给儿孙们腾地方？ 谁让我没本事呢？没给孩子们置下这份产业呀！ 爸，您甭往自己身上揽，要怨呢，就怨那些当官的，他们是人，咱老百姓也是人，他们凭什么住那么多房啊？ 你胡说什么你 啊？人家当领导的，枪林弹雨，出生入死，那对革命做出过贡献啊！现而今人家住房宽着点，应当责问， 他们对革命做出过贡献。他们那孙子重孙子对革命也有贡献啊， 你就说那片鬼楼是怎么回事啊？ 鬼楼？什么鬼楼？ 就是二环路边上盖的那片新楼啊，早就分配到户了。可您看看呢，凡是那楼层最好的，常年黑着灯的，甭问，那一准是当官给孙子要的房啊。他们有空房，闲着不住人，咱这四代男男女女在这一个屋里瞧，这公平吗？这公平吗？ 看，大哥得了，歇会儿吧。我说树德呀，甭那么慷慨激昂的，没用。有功夫趁着年轻，外边多搂点票子比什么都强。这经济呀是基础啊，有了钱你要什么有什么。嘿嘿，你二叔啊就看准了这步棋了，怨天尤人当不了饭吃。如今共产党给他们画出这条道，你就迈开大步朝前走，他没错。你小子这脑瓜又挺灵活，外边又有路子。 二叔，咱脑瓜可没您灵啊。 光脑瓜灵活也不行啊，这关键是等着改革开放政策好。 您说借点儿用点儿，咱们先做买卖。 我跟你说啊，这场雨下起来可小不了，赶紧看看咱们炉子这儿，别回头漏了，把火浇灭了啊。 雷雨要来，大家又忙了起来。 石川同志是在这儿住吗？ 是。 好好。哎呀，你好、啊。您就是石川同志吧？ 对对对。啊、 你好。 您是？ 我是刚调区政府工作的，我姓傅。 您是新调来的副区长吗？ 李玉敏同志吧？ 哎。 哎呀，你好。 您好。 我看过你的戏，演的真是太好了。 您过奖了。 啊、没有。 您坐。 哎，好。 你瞧我们这屋里头都太乱了。 哎，没问题。 您喝茶。 哎，好，谢谢。 茶， 石川玩吧。 哎，我们家的小阿姨叫彩凤。 哎呀，陈玩，有啥子伤心事啊？ 没啥子事情。 一鸣，你和彩凤先出去会儿。 那您坐啊。 哎，好。 走，彩凤。 哎呀，你瞧，我这一来，把家里人都挤出去了。 说话方便点 啊。 哦 来，石川同志，这大热天的，把炉子搬屋里。 这不，院里边没地方盖小厨房了，一下雨就得搬进来。你请坐。 石川，你写给区政府的信，我看看。你这信里， 没想到啊，一封信。居然把区领导请到家里边来了，没想到。 我也是刚调区政府工作，也正想各处都跑跑串串门。说起来真是有缘呐、听我们家老人说呀，过去我们家就住在这城根，离这儿还不远。石川同志，我看了你这封信以后，我觉得你心里言犹未尽呢，怎么样，还想再谈谈吗？ 好吧，你刚才不是问小保姆有什么伤心的事儿吗？ 啊， 咱们就从他说起。 对，好。 我呢，经常下去体验生活，玉敏排练演出。这孩子搁在邻居家里边，那总不是个常事儿吧？所以我们请了他。这孩子来这一年多了，实诚肯干，解决了我们很多实际问题，我们全家人也都非常喜欢他。可最近呢，突然提出要走，什么原因他就是不肯说。刚才好不容易吞吞吐吐地说了，不怪人家孩子不说呀，也不怪人家孩子非得要走啊。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小屋子你也看见了，得睡四口人，我们夫妻俩挤在这儿，彩凤和我的儿子呢就挤在这儿，您明白吗？我们俩人 都是30多岁的人呢，在这种环境里头，夫妻生活已经少得可怜了，可总还要有吧。可就是隔着这么一层布啊。说起来，这孩子也不算小，算是个大姑娘啊。人家长着眼睛，长着耳朵，躲没处可躲，说又没法说呀。这孩子实在没办法，他就偷偷的吃我的安眠药了。 安眠药？ 别的，我还说什么呀？我就觉着这么过日子，真能把人从里到外，生生给拧个个儿。 安居乐业，安居乐业，安居才能乐业。 小孩都在忙活，大盆小盆都派上了用场。副区长离开石川家，又到各家去帮忙。 啊，没事，再有小伙子把西瓜的什么快点儿，快点啊！三缺一， 叫 你这人什么都不管，你看这都教室了吧？这人这是， 来瞧瞧， 都教室了吧？好，区长，快点儿，跟我们区长， 区长，你到位了啊！你来的正好，你上我们家参观参观。我们家是四代六口一间房，这可是咱们中国第五大发明啊！ 小院一片漆黑，大家用手电筒照亮，有的在屋里用盆接水，有的在外边忙着遮盖东西。副区长看着这一切，神情严肃，若有所思。当天深夜，在房管所值班室里，张所长刚打完电话，了解到五道湾二号院的情况，派人去送邮斋。吴学禄、安德利和几个居民跑了进来。 对呀， 小康， 换上安全垫了。 他们这倒不漏啊！ 哎，我说你们干嘛吃的呀？我们房子漏了，你们管不管呀？ 哎呦，张所长，求您了，快派人上我们家瞧瞧去！那房顶子慌慌的有， 我们家的水顺着墙栏直往下流。 就是。我也急呀、啊，这就给人记下来了。他人手不够，忙不过来呀、 啊哎。我这 你们不是人、啊， 哎，他们呀、啊，他们不是人，一群房虫子、啊。 你们怎么说话？怎么 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刚才房子烧了，抽水机坏了啊！可能站着往里灌水啊！ 哎，是 水都漏那儿了。 怎么回事？水浇进屋了。 逃啊逃啊！ 来呀， 这才够用。这才， 快快快！ 怎么办 啊？ 哎，怎么办，张所长？我们那儿呢？啊！ 我说大兄弟， 你把说这块放一下，让班长派俩人去那王大妈的 兄弟。 行 了， 张科长，哎，王大妈哪行到我们那儿了？干了好事啊，水都到这儿了。 张所长，白天说好了啊，给我们家修房顶，怎么着蔫溜了？ 您说的那间小厨房？ 哎呦，张所长，那间厨房啊是住人的， 住人的，对， 你不能够让我们底下泡着上个邻居 啊！您得给我们想办法呀！ 我去，我去， 张哥。 哎呦，张所长，这个您别动，您给我，您给我，哎。 快点，快点！ 哎， 慢点，慢点， 给了我就没问题了。 老孙，哎，你给我盯着电话 啊！ 张所长扛起一卷油毡和吴学禄他们刚走，他的妻子李淑芬就找他来了。 老张，你快回家！哟，是孙师傅。 哎，嫂子。 老张呢？ 老张去现场了。 哦， 你找他有事儿啊？ 啊，他的潇湘甘油又忘了带了。回头你给他。 好嘞。 啊，我煮了几个鸡蛋，干了一夜，饿了吧？ 哎，好嘞，谢谢嫂子。 热乎了。 嫂子， 嗯， 这都后半夜了，你这刚从医院值完班啊？ 今天我白班。 哟，您这一宿不睡，明天可怎么上班啊？ 还睡觉呢。孙师傅 啊， 不瞒你说，我们家房子漏得挺厉害的。 您 这不，我这老婆婆非叫我把她给叫回去。累着了我了，这一夜给我给折腾的，大盆小盆大碗小碗该用的都用上了。 嫂子你看，张所长这个人也真是，这修你们家的房子只都安排好了，可是你看他又给往后挪了。这个老张啊， 我一猜呀就是这么回事。 瞧这模范当的家都不顾了， 那怎么办呢？谁叫你们是干这个的呢？ 就这么干还挨骂呢。 嗨，都一样，我们医院你要遇上了不良家属也骂得花出 来。 老张同志给我们院老吴家那小厨房晒雨布，脚一踩空摔下来， 赶快送医院。 走走走， 是不是送医院？ 不用 啊， 是脚腕子崴了。 崴了， 何师傅。谢谢你了啊，冯师傅 啊，没事没事， 树子也谢谢你了啊，谢谢你， 我背得得，背得得， 啊，老孙同志，如果要送医院的话呀，就给温主任家打个电话啊， 不用， 我登车送去，没问题啊， 谢谢你啊， 冯师傅， 师傅， 冯师傅， 冯师傅， 慢点， 慢点， 慢点， 慢点， 老张，忍着点，先热敷一下啊， 孙师傅，不行。24小时之内不能热敷，只能冷敷。 哦，哎，淑芬， 嗯， 你怎么来了？ 你的硝酸甘油又忘了带了。 老张， 哦，来说 硝酸甘油。哎，淑芬，咱，家房子没事吧？ 没事。 哦，哎，慢慢的。 好了，明天再给你煮点黄豆水，好好泡泡。 哎，老张 啊， 雨停了。 哎呀，太好了。 哎呀，可停了。 淑芬， 嗯， 妈睡着了 啊。 哎，你也回家休息会儿，这早上还得上班呢啊，快点。 算了，待会儿我早点上医院，夜里雨下得这么大，咱们区老房子又多，说不定啊医院急诊会增加。 哎，我说你看你念点好行不行啊？ 我念点好，哼，你这就是急诊， 哎， 明天呢还得肿呢。 啊，还肿？ 少走动啊！ 少走动，你瞧这一摊子，我少走动得了吗？啊！ 我得回去了。 哎，嫂子，淑芬，淑芬，等等，咱家房子真的没事， 真的没事。 嫂子，你就别瞒着了。老张，我实话告诉你，你们家的房子漏得很厉害 啊！ 大妈叫嫂子来，就是找你赶快回去的。 那。妈呢？ 在外屋坐着呢，里屋漏得稀里哗啦的。我跟妈说，在这节骨眼上你回不去，可她非让我叫你来。 走，咱们回家。走，我跟你回去。 老张，你那脚不能上班。老张， 老张，你说你这伤腿，你能上房吗？你呀，在这儿值班，我跟嫂子去啊。嫂子， 老孙， 走，辛苦你跑一趟啊。 没说的， 还得麻烦你。 喂，是我呀，是有人受伤。快进老孙。 旮旯胡同十八号北屋周大爷。 哎，我说伤得重不重啊？ 那也算伤了，已经送去医院了。 好，好。 什么？局里，你报，你直接往局里报。 老张， 瞒着我初一瞒着我十五，你直接往局里报，这还瞒着什么？ 老张，旮旯胡同十八号院那是私房，不是咱们所的责任范围。 孙子，你不是不知道。不许塌房死人，这是市里的死命令，谁让你分公房私房了啊？ 可是咱们走五年雨季没事故了， 你这算你还废什么话，赶快上医院去啊。 快去吧， 快去。 好， 走，快走。 李淑芬用她娇小柔弱的身躯扛起一捆油毡就走。 哎，淑芬，淑芬，你不行。 我又不是没干过。 哎，咱家房顶都酥了，危险。哎呀，他妈！我们家里外边全乱套了。嘿，喂，是我呀，你说，啊，王局长，好，您说什么事儿？抽水机，王局长，我这除了一台坏了，其余都在现场啊，我是一台也抽不出来了。 老张， 是啊， 谁的电话？ 是王局长，拿来，我跟他说几句话。副局长跟您说话。 喂，是老王吗？各位情况怎么样？对。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哎，我跟你说，先把人转移出来。哎，别往你们房管局撤了啊，全撤到区政府去。哎，对对对，那儿要进的多呀。腾出食堂会议室。好，就这么办啊。哎哎哎，好。 哎呦呵，我这脚他妈 怎么了？这是 刚才崴了一下。没事， 注点意啊。老张，哪有开水啊？ 好开。哦，哎，等等， 嗯， 这雨林以后啊，咱们来两口这个啊，不知道您成不成？ 成啊，来两口。 哎，也没菜，咱们就干喝吧啊。 行啊， 这儿还几个鸡蛋，也是您。 看来张所长憋了一肚子的话，想跟区长聊聊。 区长 啊， 我们这管片刚才伤人了。 这事儿我知道，刚才我正好在现场。老张啊，这场雨下的可不小啊。 是啊，来的也急了点。哎，多少年了，这雨季就是鬼门关呐。今年算是没闯过去呀。人家说房管局那是糊弄局，房管干部是防虫子，这话你得听了啊。我是什么呀？防虫子，防虫子。刚才还堵着门口骂呢，骂的屈吗？也屈呀，也不屈。房管所，房管所。管的应该是房啊，啊，可能叫房吗？最跟头对，哎，再来一次唐山那样的地震，我这管片全都得塌，您信不信？ 我信啊。 我这小房管所啊，满打满算五十来个人，我就把我管片的危旧房全翻建了，哎，马不停蹄的干，您猜猜我得要干多少年？ 多少年？ 140年。 140年。 140年呐、啊，没钱呐、啊，靠着一平米一毛二的房租钱，我连块砖都买不了。我不希望我们管片都是新房啊，老百姓住着高兴，我们也好管。我有那份心，我没那份力呀、啊。你说老百姓给房管局写了副对联，我念给您，您听听啊。上联是长漏长修年年漏，下联边修边塌处处塌，横批是没接没完。有学问人呐、啊，一针见血。老弟，我长您几岁，我叫您一声老弟。 您说， 你说啊，这解放都40年了， 您这变化那变化是有目共睹，怎么我们这片就成了被遗忘的角落了呢？啊，你要说这种角落还不在少数，光咱们区就有30片。 是啊，30片。 人民政府，这角落里住的不都是人民？我党龄比你长点，咱们共产党对着共产党说话，你说这叫不叫失误？我看呐，这就是失误。这事儿啊，我琢磨好几年了。你别小看这房子好坏大小，民以食为天，我看民间以住为地，搞不好会房逼民散，甚至房逼民反呢。老弟，你可别拿我这当醉话。 老张，你没醉。 我从部队下来干房管，干了有20多年了，我想好好为人民服务啊，可是我越干越难，越干着压力越大呀。你就说我天天顶着个雷吧，叫少塌房不死人。哎，是啊，这是人民政府对老百姓的爱护，您可是这种爱护也太可怜了吧。就连这我也不能不打折扣啊，刚才到底塌房伤人了，要说我失职我承认，可是我不服啊，再这么干下去塌房死人他谁也拦不住， 非得兜着底儿解决啊，别无出路。 我呀，这是酒壮怂人胆，放通话。怎么解决啊，那是领导上考虑的事儿，我是夜晚千条路，早起还得卖豆腐啊。 老张，市领导对这个问题已经做认真考虑了啊。前天市领导视察了德宝危房地区，照我看可能很快会有全市性的大举动。 是，也该有大举动了。 区长 啊， 市领导通知你开紧急会议，让5点半到。 哎，有戏呀。 老张，你就准备好锣鼓家伙吧， 错不了。 走。老张，这台戏要是真的开了台也未必好唱。 在区里召开的会议上，副区长说出了肺腑之言。 同志们，我作为区长，站在旮旯胡同那些低矮破旧的房子当中，看着那些四世同堂挤住在一起的咱们的老百姓，我是哑口无言呐。在座的诸位都是干部，也就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公仆啊，我们对不起人民吗？我们还坐得住吗？根据市里会议精神，区里决定由开发公司牵头组成拆迁办，马上开展危旧房改造工作，置国家于富强，整民众于水火。 区里会议一结束，拆迁办马上就投入了接待搬迁户的工作。果然应了副区长那句话，这台戏真的开了台也未必好唱哦。这不，吴学禄坐到了张所长的办公桌前。 我呢，眼下住着4间房子，一间是17平方米，一间是12平方米，还有一间是7平方米，还有一小厨房是4平方米，加在一起总共是41平方米。按规定呢，应该分给我一个3居室和一个独居室吧？ 您这按照什么规定啊？ 哎， 按照咱们拆迁办的规定啊，拆一给一，分得开，住得下，对吧？ 这条文你背的倒真熟啊。 是是是。 哎呀，可是你这条件不符合呀，老吴。 怎么不符合？ 你看啊，按拆一给一，那是指原有的建筑房屋。 是，我那都是原， 不包括自盖的违章建筑。您刚才报的四间房子，有三间是这几年您自己随便盖的，这不能算数啊，老吴。 不是，那也不能让我们一家五口住一间房子吧？ 几口？ 五口啊。 五口啊？不对吧？这派出所提供的数据说是你们家，啊，对，你们家老两口加一个闺女，三口人的 啊，这不还有一个女婿吗？这刚走的那个安德利， 这不是还没结婚吗？ 结了，昨天登的记。 你就是算上安德利，你也只有四口人呢。 是，还有，我舍开老脸跟您说吧，您站起来，我跟您 有话摆桌面 儿。您站起来，我跟您说， 我跟您说，你说， 我那闺女怀上了， 昨天登记。 不， 不是你这事儿，没事，我说你。老同志， 我这张同志啊，咱们换个地方，我单独找您谈谈，成不成？啊， 换个地方。好，来，后边说。小刘啊，我跟这屋住到后边说。哎， 请。小刘， 听听， 帮我个忙。怎么的？有事啊？我交款来了，这么快就把钱凑齐了，不用凑，都在箱子边上压着呢，全拿来了。10000块， 哎呦，老太太， 这钱 怎么？钱得这么碎呀？哎，都是捡破烂卖报挣来的，能整装得了吗？你呀，费心，再帮我点点。这么 快？ 哎，电视台的李导演。 哎呦，李导演， 你好，你好， 李导演， 哎呀，那太好了， 李导演， 你可别让我， 你来给这大妈拍个镜头。以捡破烂的买楼房为题，报道报道，准有轰动效应。 好，您这报道， 大妈。 哎，我说别来警棍， 这 我愿意宣传警棍是话头。 话头， 我知道。 怎么？现在请您谈谈对危房改造的感想。 感想啊， 成。 哎，可别赶了我，越赶了我呀，我越想不起来了。 大妈还挺幽默的。大妈，您说说。 说说。哎，那我要唱唱呢。 哟，唱的更好啊。 哎，那我唱。 哎，唱唱。 我这调啊。可是跟赵丽蓉学的， 是吧？哎呀， 危房改造，我真没想到。心里高兴，烦恼丢掉。要说感想，只有一条。 什么呀？ 人民政府功比天高。 哇，太好了，谢谢您大妈。 对，我们就采访到这儿吧。 孟导演， 吴学禄拿着两枚金戒指死缠着张所长不放。 行贿受贿可都是违法。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我说了半天您还是没闹明白，不是？ 我怎么还闹明白？你怎么老那么清楚？ 你让我跟您说，这不是给您的， 给谁的？ 这是给大侄女的结婚礼品。 走，你认识我闺女 啊？那什么，那个没花多少钱，这是我闺女吴红，你外甥女儿，从香港买的，那儿金价便宜，保证是999的。 老刘，你要再这么着，我可如实上报啊！ 好，我收起来。 咱还是抓紧时间说这房子问题。 就算眼下我们家是四口人，那也不能就分给我一间房子吧？ 我刚才给你讲过，你按拆一给一啊，那只能给你一间。你要是按分得开住得下这条原则呢，你还能隔一套两居室啊，您和老伴住一间，闺女和女婿住一间，你看这不挺好？ 不是，我刚才那个怎么回？ 真有你的，溜这儿来了。 哟，你怎么也来了？ 怎么着呀？我听说就给咱们家一间房。 呵，这信息传递真快啊，这还正商量呢就传扬出去了。 反正给一间不行啊，这搬迁一步登天，我们这不但没登天反而入地了，你们讲道理不讲啊？ 我说你先别急赤白脸的，人家张同志这已经松口了。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关爱自己的健康才能带来长久的幸福。